轮滑球这个对打冰球也有好处。 嗯，就练的比较多。我觉得下面咱们就可以先来简单说一下这个您当时创立这个比赛哈。创立这个比赛，嗯，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位嘉宾来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啊，也提到过您办的这比赛哈，他给您这个比赛下了一个定义哈，说实话，华北地区哈，第一个哈，有规模有组织的业余冰球的赛事哈，您觉得他的这个定义准确吗？ 从时间上是对，第一次 是对的哈， 第一次。当然，那个比赛呢得到认可，当然也有我们要将要。有改进的地方。这个比赛呢也是刚开始也没有说非得要设定弄一个华北区的比赛。刚才说到了，就是姚乃峰老师呢组建我们这个那时候叫红峰，也就是我们北京新源麒麟队这个前身吧。他是这个2003年到2006年一直带着我们，带着我们连训练，日常训练呢，还有这个全国比赛啊。 嗯， 等到2006年的下半年呢，他就被邀请到浩泰当总教练 啊， 因为他那边当教练，这边呢相对就管得少一点，所以说我们也不想散啊，所以说我们继续组织吧。然后继续组织这个，为什么叫新源队呢？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队友，盛成，他呢给大家出资。做了队服，他那时候公司叫新源 啊， 新源一个环保公司，那干脆就叫新源队嘛。后来我又给他加了个名字，就是新源麒麟，它毕竟是一个吉祥物，得有自己 logo。完了呢，一来二去吧，反正打全国比赛认识的广州的、天津的、哈尔滨的、唐山的，这些个朋友。然后呢，后来在2010年。也认识了石家庄的一些个打冰球的球友，那个时候来往呢，就像多认识点朋友，多走动走动。除了打这个全国单排轮滑球锦标赛，这是比较正规的国家级的比赛，然后其他的冰球比赛呢，一来二去，我们跟天津之间那个邀请赛啊，或者说，唐山的这个球友们来北京出个差一块打一打呀，或者我们去石家庄，或者石家庄的朋友来北京，这样。经常往来就是跟交朋友一样，这样来这个交流打球。后来打着打着呢，后来就说起来，因为石家庄的一些个球友说你们看啊，说小李你认识这个又是上海的，又是什么唐山啊，这个哈尔滨的，他说我们认识太原的，他们认识太原的冰球队。我说那好啊，有得机会咱们一起切磋一块交流交流，这咱们都喜欢打冰球，这聚一下是吧，跟嘉年华似的，很好。后来我说这会咱们这个这叫怎么着啊，这反正都是从北到南都是什么北京啊、天津啊、石家庄啊、上海啊、广州的，我说叫什么叫什么呀，就这叫东海岸，还是叫。后来他说的，如果说咱们常打的话，还是这个什么京津冀，那时候 京津冀啊， 一起呢打，应该叫华北。那个大哥一提，这是2010年一提起来呢，后来2011年，正好呢，我还有那个其他几个朋友一商量，那就继续吧，那就是说，就叫华北吧。那个时候呢，是第一届是在邯郸打，邯郸打呢，那时候叫华北五个城市，华北五市，来弄一个交流，有北京新源、天津飓风、唐山山鹰，石家庄力朗，还有。这个谁那个太原，这样一起打感觉挺好。3月11号，感觉挺好。然后第二年呢又办，因为那回第一届办完之后，一些朋友不管天津的朋友还有唐山的啊，好，李哥明年还办啊，好，办得好，咱们明年还玩，这样非常好。 这就是第一届的比赛的故事，回头还来玩啊，这就预示着后面这个比赛还会继续的来延续下去。那么关于后面啊比赛组织的故事怎么样，一直到今天又过去了很多年的时间，在这么多年当中啊，围绕着这个比赛还发生了哪些有意思的事情啊，我们也会在下半段的界内界外节目当中啊，请李大哥啊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冰球的故事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继续锁定1.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现在稍事休息啊，稍后再见。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是论论。在下半时段哈，界内界外的节目里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个关于冰球的故事啊。这是在民间哈，有一位冰球爱好者所组织的咱们华北地区最早的一个冰球比赛哈，诞生于民间，到现在呢也已经是过去了10年的时间哈。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于北京新源麒麟冰球队的队长哈，同时也是领队哈，李菊慧李大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项比赛。请李大哥再来给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当时这项咱们华北地区哈最早的冰球比赛，哎，是怎么开展起来的？ 这个比赛呢，也是刚开始也没有说非得要设定弄一个华北区的比赛。姚乃峰老师呢组建我们这个那时候叫红峰，也就是我们北京新源麒麟队这个前身吧。2003年到2006年一直带着我们，带着我们连训练日常训练呢，还有这个全国比赛啊。等到2006年的下半年呢，他就被邀请到浩泰当总教练 啊， 因为他当那边当教练，这边呢相对就管得少一点，所以说我们也不想散呀，所以说我们继续组织吧。然后继续组织这个，为什么叫新源队呢？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队友，盛成，他呢给大家出资做了队服，他那时候公司叫新源 啊， 新源一个环保公司，那干脆就叫新源队吧。后来我又给他加了个名字，就是新源麒麟，它毕竟是一个吉祥物，得有自己 logo。完了呢，一来二去吧，反正打全国比赛认识的广州的、天津的呀、哈尔滨的呀、唐山的，这些个朋友。然后呢，后来在2010年也认识了石家庄的一些个打冰球的球友。那个时候来往呢，就想多认识点朋友，多走动走动。除了打这个全国单排轮滑球锦标赛，这是比较正规的国家级的比赛，然后其他的冰球比赛呢，一来二去，我们跟天津之间那个邀请赛啊，或者说唐山的这个球友们来北京出个差一块打一打呀，或者我们去石家庄，或者石家庄的朋友来北京，这样经常往来，就是跟交朋友一样，这样来这个交流打球。后来打着打着呢，后来就说起来，因为石家庄的一些个球友说你们看啊，说小李你认识这个又是上海的，又是什么唐山啊，这个哈尔滨的，他说我们认识太原的，他们认识太原的冰球队。我说那好啊，有得机会咱们一起切磋一块交流交流，这咱们都喜欢打冰球，这聚一下是吧，跟嘉年华似的，很好。后来我说这会咱们这叫怎么着啊，这反正都是从北到南都是什么北京啊、天津啊、石家庄啊、上海啊、广州的，我说叫是那叫什么呀，这叫东海岸，还是叫。后来他说的，如果说咱们常打的话，还是这个什么京津冀，那 京津冀啊 一起呢打，应该叫华北。那个大哥一提，这是2010年一提起来，后来2011年，正好呢我还有那个其他几个朋友一商量，那就继续吧，他就说就叫华北吧。那个时候呢是第一届是在邯郸打呢，那时候叫华北五个城市，华北五市，来弄一个交流，有北京新源、天津飓风、唐山山鹰、石家庄力朗，还有这个谁，那个太原，这样一起打，感觉挺好。3月11号，感觉挺好。然后第二年呢又办，因为那回第一届办完之后，一些朋友，不管天津的朋友还有唐山的，好，李哥明年还办啊，好，办得好，咱们明年还玩，这样非常好。第二年呢就在北京办了 啊， 北京就是那个天城那边那个馆，就是也是速滑馆，后来改成那个冰球馆，也挺好。这个组也这回呢，只不过就第一届是华北五市，那么这回增加了承德，承德也来了 啊， 这样呢就华北六市，这样弄，大家就交上朋友了，这个挺好。第三届2013年呢去的石家庄，石家庄那个东道主，他们在那个欧悦，奥地利冰场欧悦那儿打，也是非常好，这个。反正组织安排吧，我跟石家庄的几个老大哥，然后还有北京的我，然后设计这个跟要冰点，设计这个赛程什么的哈，时间什么的，弄一弄，这个就跟真是像一个 大家那个以球会友、嘉年华似的，都特别好。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在第一次哈，举办这个比赛，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2011年的3月份第一次办这个比赛的时候，您当时其实也没有特别明确哈，说我要办一个华北地区哈第一个这种业余冰球比赛，几个城市参加的，就没有什么这种我说办赛事的概念，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哈，几个城市的这个球友能在一块有这么一个交流切磋的这么一个机会， 是 啊，其实很简单的这么一个动机，然后就真把这个事儿给干起来了。 是， 嗯， 应该是先就说以球会友吧，咱们多交些朋友，每年的聚一聚， 嗯， 然后呢互相学习吧， 嗯， 看谁有优点咱学一学，是吧， 嗯， 这个就是跟交朋友一样，就感觉心里特别舒服， 嗯， 而且就是打完之后等到第二年又快到那个大家聚的时候，心里就特别高兴， 嗯，有个盼头哈， 对， 那个， 那时候还没有微信， 嗯， 就是有时候发短信，有时候打电话什么的哈，咱们什么时候啊，然后呢说看看你们那边大概这些球友们什么时候有时间， 嗯， 天津什么时候有时间，唐山什么时候，哎，这些都碰一块说，那就哪天哪个周末， 嗯， 哎，就可以，基本上就是周五， 嗯， 周五下午到晚上就开始打， 嗯， 远一点的，比如说承德的呀，或者什么远一点的，那就安排在周六再打。 嗯， 我们像太原呢，去石家庄近一点的， 哦， 我们北京近一点的，中午之后就出发完了到那儿一入住，完了冰场， 嗯， 哎，这个晚上就傍晚就可以比赛了， 嗯， 哎， 嗯。 所以那时候也还是想以打球为主， 嗯， 以打球会友， 嗯， 是吧， 嗯， 交朋友， 嗯， 还是因为喜欢冰球， 很单纯，那时候就是单纯的因为喜欢， 对对对对，嗯， 但是如果是办比赛哈，就势必会涉及到一些费用的问题哈，比如说这个冰场的钱大家怎么来分，刚开始您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要去哪儿去拉赞助啊，或者说这个比赛我能有一些从这个商业方面我能想办法去招商哈，哪能给我来投一笔钱，最开始肯定没有，那最开始的这个费用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这个费用大伙就是 AA 制呗， 啊，就是 AA 制套的， 吃住行还有冰场的费用， 嗯， 就是各个队就是 AA 制就完了， 嗯，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我们第一次去邯郸的时候，那个打完球回来， 嗯， 回来在火车上我们聊起这个事儿，一个旁边的一个旅客也说，哦，听你们搞这个，你们可不可以商业运作？ 是， 也提过，我说嗨，现在就是自己完全可以 AA 制来，因为喜欢办这个事儿没问题， 嗯， 嗨。之前的那个去全国打那个单排轮滑球的那个时候，也是都有互相帮忙的。 嗯， 大部分是 AA 制，然后有些同志可能是人也特别好，打球也不错，有热情。 嗯， 可能经济上困难点，帮助一下也可以， 嗯， 吃住行啊，卧铺票啊， 嗯， 哎，或者是冰费什么的哈。 嗯， 哎，这个帮助一下是常有的事儿。 嗯， 因为喜欢嘛。 嗯。嗯，然后您刚刚说一直哈，从第一届开始，慢慢就一届一届举办下去，一直到今年，到去年哈， 去年2020年， 2020年是中断了一次， 不，2020年就是还在办， 还打了哈， 对，打了，在承德， 在承德，哦， 还在打了，哦，现在呢，华北地区除了比较长的这个，就是华北区这个就算是友谊赛吧， 嗯， 除了这个呢，因为是去年2020年， 嗯。 年初办了， 嗯， 那么今年呢要办，因为疫情呢就是说 啊 考虑，哎，就是， 今年是目前还暂定哈， 应该是今年取消了 啊，今年就取消了啊，今年取消， 因为承德那个地方是想办，大家都也想办，但是那边呢也是考虑到这个疫情的事儿哈， 嗯， 就是还是安全第一， 嗯，是 今年暂时搁一搁， 嗯，因为从这个2011年第一次开始算的话，也办了10年的时间， 嗯。 啊， 对， 10年的时间哈，这个赛事的规模啊，到一直10年下来有什么样的增长？您刚刚说第一届的时候是有50%啊，叫华北50%哈，到现在呢，嗯， 现在基本上还是6个队吧， 啊，以那最开始的那5、6个为主， 对对对，6个队， 嗯， 但是这6个队参与的人数在增加， 人数增加啊， 嗯 嗯， 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参与的人数在增加，像过去一个队可能是参加去了8个人， 嗯， 现在每个队可能15、6个人， 嗯， 哎，就平均来说， 嗯， 这个关于华北区的比赛呢，就是这样六个队。同时呢，在张家口啊， 嗯， 他们也举办了这个叫京津冀邀请赛， 嗯， 哎，那个郭东海他们是弄了个京津冀，他是弄了三届， 嗯， 今年也是暂停一下， 也是暂停一下， 哎、对对， 嗯， 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华北区这个比赛当中，有这么一个特点，特点呢就是，像以前呢，你比如说。北京队拿过好多次冠军， 嗯， 主力比较多。那么，再去这个比赛打前年2019年的那个那届开始呢，各个队主力全部摊到各个队去。 哦， 对，因为你老得冠军还有什么意思啊？ 嗯， 因为那个像北美职业冰球联赛那个 NHL 那个，就是你各个队挑主力。 嗯， 比方你这个队里边不管你多少，你说。把领队队长和一名主力留下， 嗯， 选其他的，你这个队大家都熟悉嘛，认定你这个，比如唐山队，你有四名打得不错的， 嗯， 摘出来，北京可能有六名不错，全摘出来，石家庄几名全部让各个队抽， 哦， 哎，所以呢，这样就比较公平， 嗯， 以至于就是说这几年打这个比赛，打华北区比赛在承德，经常发生。这个打成平局，常规赛打成平局，最后罚点球， 就是实力很接近，大家都、 哎、对、 哦、 是这样。所以这个我从哪儿学来的呢？就是 NHL 的这个传统是这样，但是呢，并没有直接接触。 嗯、 是我是在北京国际冰球联盟 嗯 参加的、 嗯， 因为北京国际冰球联盟是1998年就开始有，一直到现在没有断。 嗯， 那个时候是杰拉华这个老先生、嗯、是如梦饮料的那个老板， 嗯， 他创办的，1998年创办、嗯，一直到现在。刚开始呢是四个队、六个队，以至于后来很长的很多年是八个队，哎，所以说我参加到那个里边，我已经是第五年了， 嗯， 我们到那里边也有不少我就是介绍去的，就是北京的球友，天津的球友，还有那个承德的、唐山都去在那儿打过比赛，就这种方法。都知道选秀嘛， 嗯， 之前把这个主力全给打晕了， 嗯， 哎，这样大家伙也比较喜欢，也容易接受。 那其实，在这个比赛当中，所谓那种体育赛事当中，经常我们会感受到那种地域之间的对抗，其实是没有的。其实大家就都是很简单的喜欢、热爱冰球这么一群人，大家为了玩得更好玩，才设定了一个这么的规则。 之前是有的， 这 有嗨，那个有不是北京青年队啊，还有那个天津队，这个实力比较接近嘛、 嗯， 就是也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你说比赛当中都认真，哎， 嗯、 都知道。那么现在呢？你看，你说不定这个说不好，你张家口队相对呢，起步稍微晚一点嘛。 嗯， 你真正这样一选秀，把这个主力打平均，那说不定谁是冠军。 嗯嗯，不好说哈。 哎，对。 所以就为了让这比赛大家更好玩哈，觉得跟谁打都挺有意思的。 是是是，因为如果说比较弱的队、 嗯、 老是被人切，或者说是进不了几个球，没有什么配合， 嗯， 这样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如果说打得比较平均，弱队里边去几个强手去传球，他们也体会到哦、 嗯， 那个球是这么传的，是吧？人家跑位是这么跑位的，是吧？也有配合，也有激情， 嗯， 哎， 嗯， 所以， 嗯， 有这个特点， 嗯， 有这个特点。 所以参加这项赛事的，其实冰球爱好者啊，都算是咱们说这个京津冀地区哈、啊，京津冀地区，水平比较高的业余的冰球选手了，是吧？ 哎，成人来说，要说十几岁的孩子，就是打七八岁就开始，就北京队呀、啊，可能十七八的，还有第二梯队15、16啊、 嗯， 那可能就是更厉害了， 更厉害了。 哎， 啊、嗯，他们练的会更科学， 是是是，像北京的得有100多支队伍吧、 嗯， 各个年龄段的啊， 嗯、 什么有区队、 嗯， 各个学校的校队，现在弄的也非青少年弄得非常好。 嗯， 当然了，他们小嘛，当然说我们这些个，从有70年代、60年代开始打球这些人，在这些人里面，成人这里边， 嗯， 来参加这个华北区或者京津冀这个比赛的，应该是这个地区是水平比较高的吧？ 嗯，您刚说到那个现象，就是现在青少年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冰球队哈，也有很多的这个小朋友从小就开始练哈，而且练得很科学哈，他们的水平现在也非常高。这个现象是不是从这个冬奥申办下来之后才开始有的？ 对对对，才。更多起来吧。之前呢，我刚接触冰球也有小朋友队，当然 现在可能也都三十多岁了、 嗯、 那个时候他们小什么小骑士队啊什么的、 嗯、 有青少年有小朋友的队，但是不太多。 嗯嗯， 所以是2015年，哎，这个咱们申冬奥之后，然后叫什么北冰南扩吧、 嗯、 就东北的退役叫退役的国家队运动员专业运动员是教练来带这些孩子、 嗯、 什么校队啊青少年，还有一些请的是捷克的俄罗斯的教练、 嗯、 就是打冰室的教练还有守门员教练什么的、 嗯、 都各个冰场不同都有。 嗯， 他们的水平比较就是比较规范比较系统嘛， 比较系统练起来。嗯，所以您看到这帮孩子现在他们在练的时候是不会觉得哎呀太幸福了？ 是太幸福。我小时候学冰学滑冰的时候看到那些拿球杆的就两三三两两，最多有七八个人、 嗯、 拿着杆跟那滑两圈换换，根本就没有什么队，更甭说有人教了。 嗯， 哎，他们就穿着个绿军装或者杨戬绒什么的哈、 嗯、 就戴个棉手套，哎，拿个球杆、 嗯、 有没有球我都不知道，跟那换了一下、嗯、就人也不多，当然就是说我所看到的人也不多，就甭说有队了，这个教练教不好说、 嗯、 有没有人教不好说。 嗯， 所以那时候队少，当然可能也有个别的是有队，但是很少。 嗯， 所以说看到现在青少年能有这么幸福，太羡慕了， 太羡慕了哈。你说这个场地条件又特别好、 哎、是 啊，以前再往前您刚开始上冰那会儿，那时候只能冬天哈、 嗯、 冰季的时候上冰啊，到夏天春天的时候根本想打就没有机会哈，没有场地让你打啊。现在室内的冰场有很多块了，有各种的教练，有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去学啊，各种的队伍比赛对抗的机会也很多啊。 是这个战术啊，滑行啊、 嗯、 转弯啊、 嗯、 这个摆脱呀、啊 嗯、 什么的哈，过人呐、啊、透杆下呀、啊，这个传球跑位啊，传球时机啊等等，这些东西就太系统了。 嗯， 包括规则方面哈、啊、因为你过去没有进过冰球场地的，只是滑好冰或者拿根球杆，根本就不涉及场的这个规则什么、 嗯、 根本就不知道。 嗯 啊，是桥杆就是从上往下桥杆叫犯规啊、 嗯、 是吧，或者勾人勾腿啊什么的是吧，或者肘击人。 嗯， 有的人他根本就不懂一些规则，系统太系统了，现在孩子们很幸福。 嗯，是。咱们再说回到您办的这个华北地区的这个比赛啊，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去年是办了有10届的比赛了。大家一直也都很稳定的来参加啊，而且我相信在整个的这个冰球爱好者的圈子里边哈，一刷这个比赛大家肯定也都知道哈，有一定的影响力。您就没有考虑过哈、啊、说把它做一些这个商业上更好的推广？就比如说哈、啊、您说您第一次哈、啊、参加完这个比赛在火车上啊您跟这个其他冰友在聊，哎，边上有一个旅客就说、 嗯、 你们这活动不错、 嗯、 能不能去招个商啊， 是是 去拉点钱呀、 嗯、 这么多年过程当中就一直没有想过或者有人提过这件事吗？ 我们本队的有人也赞助过， 也赞助过 盛城、啊、 但都是以个人的这种形式 啊，对对对对，是个人、嗯、球友，也是希望，当然就是说，有这个赞助商来帮助，更好的来把这个华北区这个办得更好，当然欢迎了。 嗯， 可以啊。 嗯， 在去承德办这几年，有这么六七届吧。 嗯， 他们也多多少少也拉一些当地的赞助， 也拉一些当地的赞助， 拉一些赞助。 哦，也会。 当然要是说下一步更好，也许在其他城市办、 嗯、 在弄个室内的什么的哈， 嗯， 如果有赞助当然也欢迎了。 嗯，有赞助还是欢迎的。 是、嗯、没错 啊，确实这是一项，哎呀，这个一直想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的比赛哈。 这已经是一种冰球文化吧， 已经是 一种 冰球文化， 每年的嘉年华活动。 嗯，对，我们老说这种所谓的体育文化，体育文化怎么来的？其实体育文化就是通过一个长时间的时间的沉淀，大家在一个长时间内都习惯于去做一样什么样的事情，其实这就是文化沉淀它的最基本的属性，就是这样。 是，因为嗨是华北区这个比赛呢，除了刚才所说的那个选秀，把运动员、 嗯、 主力运动员凭他的各队， 嗯， 除了这个，还有就是在北京国际冰球联盟当中所学到的更衣室文化， 嗯， 比如说打球当中呢，各个队有强的，有中等的， 嗯， 还有慢一点的，这都没关系。如果说慢一点的某个同伴球友，哎，这场发挥的有一个闪光点特别好，马上鼓励回到更衣室，就说每回都各个队呢都有自己的那个就是鼓励吧。 嗯， 比方说这回你打得特别好，传球传得好，给你戴一个牛仔帽， 啊， 合影，大家合影， 嗯， 这是最棒的什么的， 嗯， 或者有的队那个金腰带，哎，这样，所以这也是更衣室文化鼓励，嗯，很少根本没有埋怨的，啊， 嗯， 没有埋怨的。 所以说在反正咱们这个业余冰球圈吧，甭管是哪里，多多少就是有埋怨的。埋怨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一直不太喜欢。 是，其实各项体育运动当中都有，各项体育运动都有。 对，鼓励分怎么鼓励吧，或者说下来说，或者说是，如果说有失误啊，鼓励没关系，下回注意啊什么的。你要说用另一种态度呢，那就对对对，这个其他的队员就是不是鼓励了，就是消极了。所以说这个冰球文化吧，应该是学了不少，从北京国际冰球联盟这边学了不少。所以说华北区这个比赛里边呢，也揉进去了不少好的正能量的这个冰球文化。 其实今天跟这个李老师一直在聊哈，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比赛真的，它不只是华北地区，我们说哈，从这个所谓的意义上来讲，让它说是这种啊，这个华北地区举办最早的这种有组织有规模的业余冰球的赛事，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就是像李老师刚刚讲的一样，它是一种冰球文化非常好的一种呈现和延续哈，可能有很多的朋友新加入到这个群体当中哈，都能受到这项赛事哈，或者说受到各个球队所积累下这种好的文化的这种影响，在我就是觉得这个比赛哈，给我的感觉就是，虽然我们说哈它是最早的比赛，但其实我的感觉，它好像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它，又有点不像是一个比赛，就好像是一个喜欢冰球的所有爱好者大家庭当中的每年的一个固定的聚会一样，那种感觉。虽然说在场上我们参加体育比赛难免哈，一上到场去争强好胜啊，肯定每个人都是渴望胜利的。但是除了在场上的这种对抗之外，其实在场下在生活当中，其实大家一直都是像这么多年一个大家庭一样。而且我相信是不是像您一样的，可能现在哈也上了点岁数，不是那么年轻的一些这个冰球爱好者，从第一届比赛到现在也都是一直在参加的。 对， 嗯， 因为今天就是我今年58岁，前两天那个谁呢，王哥来，这个也是做，他是五十几，他 六十多了 啊，对， 六十多了， 他是1957年的，六十多了。当然参加这个华北区的，或者北京好、天津好，还有唐山、石家庄啊、太原这些个队里，各个年龄段都有， 各年龄段， 比如说我们那个队里边有67的，那是打的倍儿棒那个 啊。 就现在打过冰球学过冰球8年9年的，你未必能抢得到他的球。 哎呦， 这位老师崔大伟大哥，崔大伟老师，这是 67了，都 67，哈尔滨 还打着呢， 哈尔滨人，滑得快着呢， 嗯， 技术好着呢。 嗯， 我跟你说，这个他是篮球专业 哦， 但是冰球打得好。 嗯， 哎，这个今天估计也去了，去八一湖，他已经退休了嘛。那个杆上技术、滑行技术非常好 。 当然其他年轻也有30来岁的。我们这个队曾经也有那个15岁的小孩参加过。 年龄跨度这么大。 对，一说华北区那个比赛，搞得挺好，说我们孩子参加，我说多大了？15。他说15，我说别受伤啊，没关系，你受不了伤。一些阿比啊，那个，现在是参加中国青年队了嘛？15岁是参加我们那个就是代表学生队参加华北区那比赛，也打得好着。年龄段真是跨度挺大。30来岁的，40来岁的都有， 50来岁、60多岁都有。 因为这个业余圈里头不可能说是年龄一刀切，你除非就是说你打小时候就是校队，一个队的哈，这个可以。因为现在毕竟是业余队各个年龄段，所以说我们这个队也好，我想华北京津冀地区各个队都是开放式的。就说你有时间，您身体挺好，喜欢您67了，可以打，或者说今年18也喜欢参加，好，可以参加，这就非常开放。就是这个您对年龄段比较开放。 整个这个比赛的感觉啊，都是一个非常开放哈、包容的这样一个赛事活动哈。我们也希望这个比赛能在未来哈、能够越办越好，能够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参加，同时呢也能够向越来越多朋友传达这种冰球的魅力。好，那今天的超级体验团节目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暂时只能跟李老师先聊到这儿，还有很多其他精彩的故事啊，等未来哈、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邀请李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聊一聊这个冰球啊一些更精彩的故事。今天也感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好，不客气，我也非常高兴来这个谈一谈冰球活动。谢谢。 再次感谢李老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是再一次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在微信里来搜索双澳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到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分出了左右，建筑是雕刻在人心深处静止的方舟。 关于祖先的记忆，关于脚下的土地，是我们最难以割舍的温柔。 包散泥土，灌入星空下分野的褶皱， 在朝朝暮暮里复刻考古机里的源流。 腐朽的已经腐朽，腐朽的终将不朽，巍巍的主梁依然在守候， 直到世界的尽头山河静好， 直到世界的尽头弦歌欢唱， 直到世界的尽头文武重生。 黑白相拥，萌发了新生的枝头，设计的见证了一年又一年家和丰收。 血从祖先的印记，脚下丈量的土地，是我们最刻骨铭心的守候。 直到世界的尽头，山河静好。 直到世界的尽头，弦歌环绕。 直到世界的尽头，万物总消， 被赋予了新的风摇。 直到世界的尽头，太阳。 央企大盘景观现房，港中旅海泉湾副中心东医院学校在旁，界面52到140平，一至三居，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09号。 热爱平凡生活，成就不凡品质，身份就是做自己。中粮安达路西，